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7月27日星期一，黄伟文一家之言又开始啦。咁大家今日倾下啦，因为其实成个香港嘅局势就好似个连续剧咁啊。你见到由最初啊，突然之间呢、这个中国北京方面嘅主掌宣传嘅部门啊，即系以刘云山为首嘅，突然间整咗个白皮书出嚟。呢啲古古怪怪，當時引起成個香港嘅注意，跟住就開始有呢個人大張德江嘅根據白皮書而發表出嚟嘅831一個假普選有篩選嘅框架，再因應呢個框架咧，就發展成一套叫做待住先嘅政改方案，而引發咗咧啊一次咁嘅雨傘革命佔領運動。而呢个运动完结之后就开始闯关啦，呢、这个假普选。咁啊又系戏剧性地被否决，70人嘅议会得8票呢啊得8票呢就系赞成。其实呢个几好笑嘅，如果喺外国呢，任何民主或者文明嘅国家呢，就成个政府就要辞职嘅。因为一个咁重要用2年时间，无数人力物力，系咪北京用咁多力，咁多用咗咁多劲啊所谓啲中央护法啊，北京护法落嚟香港又解释咁多次。跟住啲人往往来来啊，跟住发觉原来得8票支持。咁就点解会甩碌呢？咁呢个背后就古仔太多啦。咁牽涉到啦，最後就係話都要有人問責嘅，有人問責。咁上星期就突然間一聲驚雷啦，咁大家都目瞪口呆，包括當事人都係最後一刻先被通知，就係兩大局長嚇、突然被炒。嗱，梁振英做事永遠都係嗰種粗糙，同埋咧嗰啲叫做咩啊？佢唔會俾對方舒服，佢嗰種夾硬。同埋冇傳統可言，冇行規啊規矩可言，冇禮啊！我哋所謂嘅禮，中國點解咁重視嘅禮咧？呢、這個禮就係話每一件事做落嚟都有個傳統，個承傳啊！呢、這個就所謂中華文化嘅命脈嘅方式。佢唔係法律，好多人成日誤會嗰個係法律，唔係法律，嗰個比法律重要啲嘅。當禮崩樂壞嘅時候咧，就使用法律作為彌補。是禮樂冇辦法啊幫到嗰啲需要用法律制衡嘅人嘅啫。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呢，即係梁振英就好明顯嘅，佢喺北京落嚟攞到咗北京嘅同意，國務院同意，即刻飛返落香港，咁要部署佢嘅啊炒人計劃。炒嘅人一個係叫做曾德成民政事務局局長，一个是邓国威啊，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不容易炒这两个人的。这两个人的背景，大家如果稍微做新闻或者留意新闻熟悉一点就知道，曾德成、曾玉成这两兄弟几十年来是土共里面的精英中的精英。他不是王国兴啊、陈婉娴 啊不是那些人来的，不是走基层路线。呢、这個家族本身一直都係香港嘅左派精英，根正苗紅，為呢個所謂嘅啊，佢哋信奉嘅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嘅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做咗好多事。咁變咗你炒曾德成嘅時候咧，你基本上就製造咗一個新左派同大左派決裂嘅背景。咁你冇做好呢種咁嘅功夫，跟住就係話。粗暴地嚇勒令佢兩個自己尋找理由辭職，咁令到佢哥哥曾玉成咧非常愕然同憤懣。到呢家地見到佢，自從事件發生之後，幾乎日日上電台，日日見報，日日接受訪問， 成件事成愤愤不平。炒曾德成意味住你同传统嘅左派就决裂㗎喇。曾德成系精英，圣保罗书院 ,Upper Six, 即系我依家叫中，我哋之前我哋嗰年代叫 Upper Six 啦，即系中七，佢哋就叫 Upper Six, 咁样考到港大，因为喺校内考完试啦，班房里面派传单就违反当时啊，因为六七年暴动嘅法令，校长报警，咁呢就系、是、真系特事特办地就揾咗曾德成召开一个叫政治法庭，判佢入狱两年，剥夺佢进大学嗰个机会。出嚟之后，咁啊左派嘅部门梗系就有觉得即系有责任照顾呢啲咁嘅喺英国殖民学校而醒觉嘅啊知识青年啦。咁所以咧就入咗呢个当时嘅文化机构新晚报，由罗夫当时嘅老总执手而教，一直都系精英中的精英，系重点培养。当时我哋做新闻嘅时候呢，你知道两大系统文汇大公斗数你死我活嘅。两个系统嘅权力来源唔同，当时文汇报重点培养嘅叫程翔。由呢个李子仲啊社长啊亲自地啊即係属于心腹人物老总金尧如都非常之看重嘅，亦系香港大学毕业嘅程翔。咁加上佢太太又喺度啦，刘敏仪啊，仲有呢个麦炳良啊，其一大班所谓港大毕业嘅精英啊，唔做官，唔做香港社会高薪厚职啊，投入呢、这个啊文汇报，咁所以佢重点培养嗰所谓第二梯队就叫程翔。咁程翔嘅下场好简单啦，就因为1989年嘅啊六四事件，佢跟随住呢个李子仲金尧如由于开天窗痛心疾首嘅事件呢，被逐出咗文汇报，咁一直都喺呢个新闻界就浮沉啦。咁掉返转呢，就係、是、大公报嗰边呢，由新晚报再转去大公报，因为罗夫出事被北京软禁，咁曾德成更上层楼，执掌咗大公报嘅总编辑嘅职位。咁再跟住因应回归之后国家需要，佢入咗中央政策组，再后来就成为问责局长。两条路两个见到两条路线，所谓嘅左派知识分子嘅一个啊两个完全唔同混泥际遇。咁当时大家都觉得曾德成咁嘅背景，如果咪年纪稍大，喂特首你得做啦。第一佢个家本身由佢个哥哥曾玉成一直都系左派嘅所谓脑袋，亦所谓真系真真正正嘅辨识，一直喺左派嘅机构工作啊，学校呢做校长呢最主要啊。再跟住佢就入政界，你要知道成个民建联系佢嘅，佢系一个其实灵魂人物。咁依家民建联主席李慧琼亦系佢啊，又系亲手执教嘅入室弟子。所有政治能量，其实李慧琼得一个政治能量来源啫，就系、是、个血脉相承于曾玉成。咁所以变咗你话要喐曾德成咧，其实系要需要打通好多脉络嘅。以左派嚟讲，因为佢一生50年时间就奉献咗俾党同国家。是吗？在香港同广英政府斗争入个狱，为用黑社会的说法来讲，为阿公受过把，再跟住忠心耿耿，一直就留在这个左派机构文化机构，从新晚去到大公，大公执掌大公的总编辑职位，再跟住回归之后国家需要他又走身出来从政。从政之后国家需要那个又走出来做局长，成个都基本上是从无动摇过。是坚决地同港英或者美国嘅所谓价值观斗争嘅根正苗红人物。呢家问题就係话，你觉得呢今次嘅政改需要人负责。咁理论上最需要负责嗰个梗係梁振英本人啦。所以你见到亚视嗰位王晶一开始出现事件之后即刻已经回复啦，炒咗呢个梁振英同中联版张晓明，因为一个是市委书记，一个市长嘛，你会承担最大政治责任咯。但是问题这个时候梁振英是否应该去留，就要看北京背后的权力来源。 睇北京背后权力来源，就要睇北京目前嘅两个司令部之争。嗱，呢度比较开始复杂啦。即系话佢仍然觉得梁振英有存在价值，有利用价值。呢个系梁振英背后力量嘅认为。因为只要制造梁振英仍然喺做特首，就香港撕裂，香港撕裂会制造好多问题出嚟，就比目前掌权嘅习近平李克强制造好多麻烦。咁呢个系扰乱习近平同李克强嘅最好方法，就围魏救赵，继续 keep 住梁振英。只要梁振英喺度，基本上香港就撕裂㗎啦。无论你有钱佬、专业人士、港大教职员，或者任何情况之下，梁振英有个本事用阶级斗争为纲嘅方式，成为咗一个二元对数嘅局面，即系零与一之间啊。如果你唔跟梁振英嗰边，就系佢要打击你嗰边，所以曾玉成不已经几乎讲得好清好白噶啦。如果佢年轻十年，佢都会竞选特首。我想睇下你点整我嗱，我用个整字，呢、这个北呢、这个就系所谓土共人士所用嘅字眼。你整我，你知唔知啊？你唔系光明正大地对付我，你亦唔系用呢个实际制度里边啊同我比赛。你整我，睇你用咩方法整我，佢都要睇下你究竟对方有几多斤两，我有几多痛脚喺你手上边，点样整到我？讲得咁清楚，咁即系话其实新旧左派香港就系一个会战。新旧左派会战就系话，其实由于北京有两个司令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系啦，点解要遗留住呢、这个啊梁振英呢？就系、是、为真正目前掌权嘅北京政府添烦添乱，因为佢有个本事能够令到所有都添烦添乱，佢唔按礼数嘢。礼是什么呢？礼的原本的字叫礼，天泽礼的礼。是易经的卦、啊、上卦是乾，下卦是兑，合为天泽礼。礼是什么呢？我们鞋底那块叫礼、啊、我们加块鞋礼那块礼。再引申就成为走路。由走路有什么意思呢？就再引申就成为了行事的规矩。那再成为什么呢？就是成为了一种啊民族文化地区或者某个地区的生活习惯核心价值和他们的所谓规矩了。所以你见到为什么9月28号世事很奇怪啊 ,928 用先天数取卦就是天泽里二爻动了。咁而家再事件再发生睇返下，喂好简单，成个雨伞运动你俾个 definition, 俾个定义佢。呢、这个定义就係一班香港人要寻回香港的礼。呢、这个就係礼卦啦。礼系乜嘢呀？系规矩，系价值，系佢哋行事嘅方法。呢家目前礼崩乐坏，就因为梁振英接任之后将基本价值摧毁咗。呢班人喺金钟用肉体承接呢个催泪弹同埋呢个啊胡椒喷雾，就要维持翻香港嘅礼，呢、这个就系礼啦。嗱，本来梁振英自己既然有存在价值，佢要将佢下边推落去，推行政改嘅人其实有三人组，负责歧视嘅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咁点解唔叫林郑月娥啊戴罪辞职呢？咁梁振英唔可以放梁振月娥，因为放咗林郑月娥呢、那个问题就出嚟啦。成个梁班子都系业余人士。你谂下梁振英带佢入政府嘅全为咩人？一班业余人。佢无法驾驭成个啊 ,16 万公务员嘅架构。佢行事亦完全唔专业。喺佢嚟讲，佢用个字眼叫特事特办，即系佢唔跟规矩。啊！我过马路特事特办，呢个算系咩意思？嗱，呢个就是梁振英一个言语艺术嘅一个表者啦。我过马路特事特办嘅意思就系话咩？我唔跟红灯咯，唔跟红绿灯咯。你明唔明啊？我去厕所唔冲水嘛，赶时间我咪特事特办咯。嗱，所有特事特办呢个说话听落好似都冇乜问题啊，系咪啊？唔好官僚啫，乜无美恶过则为灾，完全按章办事就系官僚系统，但完全特事特办就冇规可循咯噃，梁振英就依两大极端嘅另一个极端啦，就系冇规可循。喺咁嘅情况之下，佢唔可以放弃林郑月娥，放弃林郑月娥，成个梁班子就散咗啦。咁所以佢觉得再往下推， 其中一個就是負責青年事務，因為今次的雨傘革命其實最主要由學生組成，由發動組成，其實以學生為骨幹，知識分子為骨幹。咁青年事務做得唔好，先至會坐大咗學民思潮。學民思潮坐大咗，先捧咗一個黃之峰出嚟，好似啊一個少年英雄咁樣，被美國時代雜誌選為封面人物。喂，封面人物喎，時代雜誌，你查下佢過往咁多年嚟啲封面人物係咩人嚟嘅？係咩人嚟噶？係奧巴馬嚟嘅噃。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嚟㗎喎，是普金嚟㗎喎，是习近平嚟㗎喎，先有资格做呢个 Time Magazine 嘅封面喎，而竟然黄之锋做咗。当时仲一个中学生。青年事务做得唔好，先令到青年人啊同祖国对着干，完全冇支持啊呢、这个祖国啊一党专政嘅北京政府，嗱，因为情况怪罪落嚟，咁就变咗当期负责问责嘅人就系变咗民政事务局啦。咁另一个问题就到啊，另一个开除嘅叫邓国威。邓国威系纯正 AO 出身，所谓亦系另一种嘅港英精英殖民地政府嘅 AO 官僚体系嘅精英，就系咁啦。港大毕业 ，AO 入政府。平步青云，对上是做緊核数次处长，铁面无私，按规矩办事，所以树敌亦多。后来成为公务员啊，即是负责公务员，即是人事部主管啊，简单啲讲。公务员在今次事件的角色暧昧，如果用北京怪罪就是说得不到公务员的支持，才令到雨伞运动可以拖咗咁长。公务员一向嚟讲咧，就揾当时最资深嘅 A.O. 嚟做啊。当年邓国威之前嘅上任叫余中仪啊，曾荫权好难先揾到佢肯做呢个问责局长，就为佢而设一个叫旋转门。点解咁难做呢？就系话唔容易个辈分，因为公务员咧系论资排辈嘅，有套系统不成文嘅系统规矩嘅，由当时最资深嘅政务官。啊，一级政务官，即是为由 D8 级的来做。你炒邓国威，如果为作为啊，你觉得因为人事任命上面你左右唔到邓国威，因为你带咗个高政资嚟，你希望所有人士先经高政资，但是政府嘅架构有政府嘅规矩，佢要排住队。你突然间揾个 D6， 喺2011年先升职做 D6 嗰位海关关长张云正嚟做呢、这个。D 八位嗱，呢个就系我哋成日讲礼崩乐坏嘅梁振英特色，喺佢嚟讲系特事特办，实际系礼崩乐坏。做咗公务员事务局之后嘅张云正，佢由 D 六身份上去做问责局长，我想问佢又点搞嗰班下属嗰啲 D 八 D 七嗰啲，佢本身 D 六，即系佢本来啲上司突然间变系个下属。嗱，你打个工啊，各位听众，如果你打紧工你就明啊。突然间有你嘅下属嘅下属做咗你上司，你点 run 你个工作呢？以后本来嗰条友系你嘅下属嘅下属 ，D 六上面有个 D 七有个 D 八，简单啲讲，你突然间跳佢做咗问责局长，即系 D 九系嘛？喂，佢点对啲常备呢？常备表面上就系好似系你之下。但是佢嘅辈份、身份、资历、能力，同埋啱啱对上之前都仲系管紧你、签紧你啲嘢。喂，咁点做呢？其实你知道我哋打工好难嘅，如果咁样打咧，即系老板暗示嗰班人走噶啦。但嗰班点走啊？公务员嚟噶嘛？即系你将公务员嘅伦理打散咗，你唔系委任一个张云正听听话话嗱，喺策略上好用嘅，策略上好用嘅。如果我做一个报馆老板，我请咗 Alphas 做总编辑。Alphas 覺得自己未 qualify， 以年紀之力，佢一定好感激我嘅，係嘛？起碼聽話先啦、啊。細路女，喂，我突然間掟你出去管班四五十幾歲嘅嘛，啲阿伯啊，啲阿姐啊，你表面上係 high 嘅，同埋對我會感激嘅，咁起碼你有知遇之恩啦、啊。點都，我起碼我認為你 qualify 做總編輯啦、啊。咁，但係你問題 咁以往佢啱仲係做緊嗰啲記者嘅，上面有個採訪主任，採訪主任上面有個副總編輯，副總編輯有個總編輯，喂一大堆人，佢拱佢上去做總編輯，好聽啲你就話，哇！我真係為眼色英雄係咪？如果交出成績咪得咯？公務員事務局啊，交唔出咩成績嘅，依個係人事部嚟嘅啊！你要記住嗰個唔容易交出成績，但係喺處理公務人員升遷啊其他問題咧。就有個所謂嘅啊唔依規矩行事嘅先例，因為本人就係咁嚟嘅啦。咁你話跟住梁振英要喺人事任命裏面啊參與，或者高靜芝要喺中間介入，咁呢個張雲正有冇代表公務員、代表公務員利益啊？跟住死守呢個公務員嘅倫理、呢、這個道德勇氣同能力呢，呢、这個就令人無限嘅想像，而係嗰句啦。啊，有啲人就話你俾人做咗先啦，咪一味攻擊先得㗎。我當年喺 DBC， 我認為梁振英係唔可以俾佢做嘅。一個地下黨員心術不正嘅人做特首，一定出問題。但係好多人覺得喂，唐英年團副子弟冇得找嘅喎，你試下俾人做先啦。好多人都攻擊啊，當時我哋反對梁振英嘅人。啊！就認為你都唔俾人做，一你話佢好可怕，好可怕又點咧？有幾可怕咧？人哋來自基層，係咪啊？深入基層，一支筆、一本簿、一張凳，走遍香港貧窮區域。啊！聽你嘅聲音，只要你肯講，佢就肯聽。解決貧窮問題，解決住屋問題，啊！解決所有香港嘅問題，啊！佢唔再官僚落去。啊！曾蔭權停頓嘅七年就由梁振英追翻，所以佢未上任都幾乎已經要開始啊開位，要整副財政司係嘛，整金融啊管理局，點樣去用咗香港嘅儲備，唔可以擺喺度算數？喂，宏圖大計，但係完全唔按香港運行已久嘅規矩行事，呢、這個就係禮啦。个礼冇咗，所以九二八嗰日九啊减八，得八个九字要减翻八，等于一。一系咩咧？一乾二兑三离四震五巽六坎七艮八坤，所以一就系天，就系、是、乾卦。跟住九二八个二就系兑卦，变咗天泽理成一个卦。个八要减翻六，因为一个卦只有六个爻。數字是八減六攞二，二就是二爻動得中，只有一個得中。咩叫得中？問心無愧，無所偏倚，唔係似好似藍絲帶收錢打人，唔係似的士收咗唔知幾多錢，將架車泊喺度係咪啊？話示威，唔係嗰啲咩食榴蓮啊嗰啲國內大叔落嚟嚇滋擾，唔係地下秩序嘅黑社會上門恐嚇學生，係啦。所有嘅人只係一個得中，得中係咩啊？恰當嘅，啱嘅，喺秋天攞個金嘅理卦啊，得時得時得位，只係無應，無應即係同北京冇辦法溝通，只有佢講，因為佢嘅係乾金，你係兑金，而佢得位，你失位，而最麻煩係成剛，成剛係咩啊？即係你知第一支羊牛，你騎住一支羊牛，呢支羊牛係乜嘢啊？就係、是、我哋嘅基層。我哋嗰啲唔讀書、唔識思考，俾網民稱為港豬嗰班，用動物本能，有得食啊，有得住，跟住食下自助餐，去下旅行，去下日本，係嘛？再跟住有層樓、兩層樓，有幾百萬股票，好 happy 嗰班港豬，得唔到嗰班人嘅共鳴，所以嗰九二八嗰日個卦，基本上已經係決定係失敗，但係失敗並係現時嘅失敗。佢影響大家都開始要接觸，要思考一個問題。咁樣落去就係咩？你期望嘅家呢？如果你話咁都冇問題㗎，我都一樣有層樓，我仔女一樣讀緊名校，我一樣有股票炒，有一樣有唔錯嘅嚇生活模式，食下自助餐，去下旅行，有乜壞？嗱，呢個你要思考啦，你要開始慢慢要轉個圈。但係問題就係話，你咁樣突然間怒炒兩位局長。而喺交接嘅過程，而阿平叔做個公務員事務局人都話極不尋常，由特首一個人 通常我哋都識講啦，我介紹呢個人入嚟啊，取代啊 Elvis 嘅，咁多謝 Elvis 嘅貢獻，因為佢要去外國升學啦。喂，作個藉口都好啊 ，Elvis 去外國升學，因此咧佢唔做呢份工啦，我多謝佢咁多年嘅個貢獻，就請咗另一個人嚟，係咪啊？咁樣噶嘛，通常係大家一齊見面，新舊交接，無縫交接所謂嘅無縫交接，你突然間出現，跟住嗰兩位局長都費事睬你啦，已經係嘛？一個就話啊，都樂於現時退休，因為曾德成驕傲、驕矜嘅人嚟嘅，尤其是當年受嗰個挫折，本來可以名正言順考到入去香港大學，因為佢哥哥、佢妹妹都係港大嘅，啊得佢因為咁而入獄。從此就加入個左派，你話欠咗個學位重唔重要？有嘅人唔覺得又係乜回事，冇個人覺得係個遺憾，而呢個遺憾仲要係政治冤獄喺在嚟講，所以到依家佢都講何錯之有呢？係咪反殖民地何錯之有呢？咁佢成日都咁講呢個説話。咁往後當然咩叫做得，咩叫失，咩叫空，咩叫做吉？辯吉空者，全乎詞。孔子話齋。你究竟咩叫吉咩叫空？如果佢冇咗呢種政治冤獄，又唔可以為佢鋪咗未來五十年嘅一帆風順。但未來五十年嘅一帆風順嚟到今日最後晚年，作一個咁唔力量嘅總結。咁呢個就係話對好多傳統左派嚟講，就覺得好心寒啦。好似曾氏兄弟呢種精英中嘅精英，喂，佢唔係輸到用時鐘樹根，佢唔係呢個大。喂，佢哋真係用時間、用生命花住一生，為你呢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嘅北京政府打拼嘅噃。喺咁嘅情況之下，嗰啲咁嘅流羅齋奇奇怪怪嗰啲、騎騎咧咧嗰啲，唔覺得心寒咩？所以你見到葉中敏到呢一仲寫緊稿啊，係嘛？仲係肯定曾德成嘅才能、貢獻喺社會裏面嘅角色。喂，大公報仲用社論方式嚟肯定緊曾德成，但係梁振英就炒咗曾德成。咦，係啦，未來點啊？走勢要點呢？未來個走勢，大公報其他嘅左派傳媒點呢？係要新嘅左派出現啦。嗰啲啊，渣渣低低啊，表面上中立，淨係講民生嘅報紙，放暗箭嘅，靠幾個混入泛民。嘅政客係咪就要幫到梁振英咧？其實梁振英將自己孤立咗傳統左派裏面，靠幾個用錢買嘅啊泛民政客，幾份嚇嗰啲諗住行路行得快啊，轉彎轉得急，以為醒目仔嘅嗰啲咁嘅現代商人報紙，係咪已經否定咗成個傳統左派要支持？所以當張德江喺事件發生之後，建民建聯佢就話：喂，希望民建聯要呢個擇善固執。係啦，作為傳統左派，你真係有啲擔心擇善固執。當然做左派，香港嘅土共好清楚，自己冇個人意志係嘛，最好就模棱兩可。啊，你問下工聯會啲人啊，而家點啊？點睇呢件事啊？模棱兩可，曖曖昧昧係嘛？隱藏自己嘅態度先，點知睇下神色點啊？以為跟得太急，跟車太貼，好似當年跟貼咗呢個許家屯，發覺許家屯走佬，我點算啊？係咪啊？之前跟毛澤東，我諗住冇錯啦，毛主席喎，點知側少少跟埋佢嘅親愛同志林彪同志，哦，林彪出事，四人幫唔出事啦啩？佢女人嚟噶噃，係啦，原來毛澤東會死嘅喎。當時仲喺度一味大聲叫，打擊右傾翻案風，阻止鄧小平復出。後來鄧小平發原來成為總設計師，改革開放，咦咁又跟翻鄧小平路線，係啦，成日搭錯隊嘅喎。今日你叫我擇善固執啦，張德江又係曖曖昧昧自己揣摩，咩叫善啊？最後贏家咪善咯，叫咗你唔好跟梁振英噶啦，咁嗰啲啊。到有咩事發生嘅時候，我叫你擇善固執啊！你唔記得咩叫善咩？你善惡不分啊！你咦咁講嘢嘅喂，真係曖昧為先啦，係嘛？好似佢以前嗰啲鬥爭鄧小平啲人講，哦，鄧小平，我早認識呢個人啦，咁講咁啊交代咗㗎啦。佢衰嘅時候又係咯，我早認識佢㗎啦，都話呢條友唔掂啦。 佢弹起嘅时候早认识佢噶啦，我知佢冇嘢噶，系咪啊？有本事啊，白猫黑猫系咪啫？喂，大家暧暧昧昧喺度估呢个就，佢开边饭你唔知啊？嗱，喺咁嘅处境之下，香港嘅政治更为复杂，更为混乱。好，我哋休息阵间，翻嚟我哋继续分析一下两大局长突然被炒，跟住嘅香港暧昧政局。我是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黄伟文一家之言。各位好，黄伟文一家之言第二部分又开始。咁我哋讲緊呢，即係依家大家议论纷纷，其实呢市民唔及得啊土共咁紧张嘅，因为佢要决定㗎啦。啊跟住公务员亦紧张嘅，喂咁样破坏规矩，以后下属会做你上司。其实有时候有冇机会你自己諗下啦，已经本来系公务员最按部就班排队担凳仔，一步一步咁褪㗎嘛，一个 point 一个 point 咁上㗎嘛。去到 D1 即係處長級之後就 D1, D2, D3, D4, D5, 係咪 D6 咁逐嚿逐嚿咁去㗎嘛。突然間 D6 可以做問責局長，咁 D7, D8 嗰啲咪坐喺度呆咗，本來排緊隊嘅，係咪突然間個隊都唔係咁排㗎原來。即係輪到你唔到你又去返 ICS 前嗰個口號啦，係咪輪到你都唔到你。喂咁又點成體統呢？即係冇咗個體統，簡單啲講。冇咗個體統就好危險。咁即係话呢个依归以梁振英一个人喜好为依归。 而梁振英点解可以咁做呢？佢好识，梁振英系一个好聪明啊，好识走位嘅，但系心术不正嘅政客。佢攞到张德江嘅权力支持之后，张德江喺个制度上面系属于目前中央负责港澳事务最高级嘅身份嘅人，系港澳小组嘅主任。港澳小组呢一直嚟讲呢就系负责啊香港事务同澳门事务最高嘅决定人。但系问题系我哋要明白，目前嘅北京政府政治局常委里面系分成啊粗略地系两大派。首先表面上党政军权力集于一身嘅习近平。处理成个国务院嘅系总理李克强。仲有嘅习近平赖以作为佢嘅啊向政敌开刀嘅尚方宝剑级人物，就系王岐山，即系攞住嗰个咧，就类似香港 ICAC 式嘅啊中纪委嘅权力。由于所有嘅官员，所有嘅共产党人都有贪污腐化嘅情况，女人同钱都唔掂噶啦。但系问题，我选择嗰啲啊，我认为要开刀嘅人开刀。用开刀就是用呢个贪腐同埋女人。贪腐同女人既然一定有，咁我用呢个方式嚟向政敌开刀，一定得到广大人民嘅支持。咁呢个就係佢哋呢三个人目前推动緊成个中国政府嘅铁三角。就好似当年邓小平要改革开放，就用呢个啊胡耀邦做共产党总书记，国务院用从做赵紫阳嚟打击，自己就压住成个中国解放军，以过去嘅军威军功系咪啊，成为三头马车，而香港作为照明灯就喺度奔驰，佢就认为摸住石头过河系啦，就系摸住呢条望见嘅黑蒙蒙嘅前路，但系有一盏明灯就系香港，用香港嘅150年经验带领三头马车前进嗱。其实每个政府都用呢种方式嚟运作，但系剩翻仲有三位啊，一位张德江，台面上嘅梯图就系人大委员长；一位张高丽就系叫做常任总理，即系话李克强有任何头晕身庆或者李克强访问外访不在国内咧，就以张高丽就代总理。咁另一位就主持呢、這个啊共产党最重视个宣传部门，即係佢哋嘅所谓嘅不干子啊嘅刘云山。呢三个人都系江泽民钦点入政治局嘅，攞嚟制衡习近平、李克强、王岐山呢三个铁三角嘅。咁形成两大阵营，六个人之外仲有一个第七个，呢、這个就系余正声。台面上面嘅职衔系政协主席，实际嘅代表邓小平家族利益，喺政治局里面可以讲系搞平衡，亦可以讲系代表邓家发言嘅一票。咁而形成呢七票，即系成个中国政府你见到系两个司令部。所以危险嘅在于，由于呢个张德江代表江泽民啊曾庆红利益，就同呢个习近平前斗紧，因为习近平利用呢、这个啊，王岐山呢、这个中纪委呢把尚方宝剑，周永康之后就要剑指曾庆红，曾庆红之后剑指江泽民。点解呢个啊呢、这个周永康判刑咁轻咧？纯粹只系腐化贪啲钱，仲有只不过一大扎女人，系嘛？好似冇乜相关到咩叛国啊、咩作反啊、咩政治问题冇呢，因为留低周永康呢、這个啊条命，呢条命就係攞嚟啊将来指证江泽民同指证呢、這个啊曾庆红嘅主力证人，就係、是、等于点解中国一直想呢个赖昌星返国内，赖昌星条命系牵制住贾庆林呢一系嘅，因为大家当年喺福建，赖昌星嘅所有作恶其实系得到贾庆林嘅支持同谋默许。 而贾庆林又是代表紧啊江泽民利益。当年朱镕基点解咁紧张要赖昌星要翻嚟，就要制衡呢个江泽民嘅势力。所以江泽民见朱镕基咬住赖昌星唔放，所以亦要佢手下第一猛将朱小华家破人亡，老婆跳楼自杀，朱小华入狱。点解呢？就系话其实两派嘅斗争从来都系咁，从来都系咁。但系问题，香港嗰班土共，用阿曾玉成所讲，系咪啊？其实好多系好蠢嘅，蠢人只会做蠢事，你只可以制止佢一时唔蠢。咁呢班土共又点去看风洗礼呢？呢一两个明确两个指挥部喺度，当你支持梁振英，梁振英仲目前得到呢个张德江认为有利用价值，你得到权力来源张德江，但系同样一段时间嘅时候，你就企咗喺习近平嘅对立面噶啦噃。喂，如果有一日真系如习近平嗰个工作进度啊一样啊，能够再拿下曾庆红，下一个目标就江泽民。当成个江系一次瓦解之后，咁你支持梁振英，即系支持张德江，支持张德江即系支持江泽民。咦，好似风险好大噃。但系依家你话同呢个梁振英对着干呢，就同曾玉成话斋啦，睇下佢点整你啦。所以今朝民建联主席啊，见完张德江之后落嚟，系李慧琼第一次真系面试啊。作为依家佢哋所谓嘅啊，即系一直培养紧嘅土共执政党民建联第二梯队，年轻一辈啊，唔系以前嗰啲谭耀宗嗰啲咁嘅啊，大华国货最长短袖衫卖棉衲嗰啲人啦，系咪啊？专业人士系咪啊？核数会计师 Chartered Accountant 有硕士学位，执掌民建联，跟住去见张德江，张德江要佢哋择善固执，系啦，个善系点诠释呢？今朝李慧琼就喺电台节目讲，梁振英嘅性格好容易要制造矛盾。嗱，李慧琼作为曾玉成执手调教嘅弟子，民建联就作为曾玉成一手啊建立凑大嘅政党，李慧琼似乎就冇办法有其他选择，一定要支持恩师曾玉成，因为佢政治能量、政治嘅权力来源系来自曾玉成，佢本身喺土共完全冇任何嘅根基可言，冇任何嘅政绩可言，以人才言啊，亦谈唔上有辩才，谈唔上有任何喺议会里边令人眼前一亮嘅举动。佢完全唔系曾玉成嘅级数，但系佢可以承继曾玉成嘅政治遗产，咁所以变咗能够做到民建联嘅主席。大家见到李慧琼，其实见到嘅系曾玉成，所以佢有承接曾玉成炮打司令部批评梁振英嘅行为，所以一定要出声。另一方面，民建联嘅副主席周浩鼎咧就去支持梁振英，嗱你见到啦，北京有两个司令部，香港共土共有新土共与旧土共之争，依家各自凭人哋嘅每人自己嘅醒目，你走去埋紧梁振英边定系埋曾玉成边？嗱，土共都开始，你见到文汇大公，你见到其他左派嘅传媒啊，商报之类嗰啲传统嘅左派嘅阵地，冇乜人对呢两位局长抹黑泼墨噃。嗱，通常咁噶嘛，因为梁振英咧用紧嘅毛泽东嘅方法，系咪啊？佢觉得有人好似当年嘅彭德怀咁啊，其实佢唔怀疑彭德怀嘅忠心，但系佢唔中意彭德怀挑战佢嘅权威。嗱，依家就系情况好类似，情况好类似就系话梁振英唔系怀疑呢个曾德成、邓国威对佢嘅忠心，佢只系觉得呢两条友挑战佢嘅权威，或者窒头窒势、左头左势，所以佢随之而后快，以毛泽东嘅斗争为纲嘅方法咧， 就一定要发动舆论攻击、人格谋杀你先，再攞起群众斗夸斗臭呢两位啊，曾经系佢被视为彭大将军。喂，当时毛泽东对彭德怀几推崇备至啊？天阴路阔坑深，大军中横驰奔，谁敢横刀勒马为我彭大将军？喂，当时红军里面嘅一个英雄级人物嚟嘅、哦。彭德怀系，但系问题你挑战佢嘅大跃进政策啊，你竟然敢质疑佢嘅经济政策、总纲领、大跃进、人民公社，彭德怀上书系嘛？谷杀地树叶枯，青壮练降去，收割同与孤，来年生活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系啦，呢度就掀起咗成个大问题，海瑞罢官，咁就出现啦。咁要斗臭彭德怀，要佢痛哭啊自辩，绝对忠诚毛主席，绝对不敢自杀，绝对不你看自杀都冇权，係咪？但你问题就係话梁振英冇毛泽东嘅政治能量，你掀起唔一个对邓国威、曾德成嘅斗夸斗臭喎、啊。喂，当年新鸿基地产啊要踢主席出局，佢阿哥自己阿哥一样斗夸斗臭佢㗎喎，係咪？先揭开佢曾经97年被大富豪绑票，而期间被毒打，毒打之后心理唔正常而唔肯食药。呢啲消息边度传出嚟？边个肯定？你諗下，你自己諗下，只不过增产就喂。跟住就要下公司请专家嚟俾药佢食都唔肯食。再跟住再人格攻击一啲就係有女人。係咪？有女人仲要翻嚟搞老豆当嘢，乜嘢小姐翻到身地里面指指点点，嗱呢啲嘢就系话俾阿妈听嘅，因为有钱佬有女人有乜出奇啫？其实你睇下依家中国共产党落得台嗰班边个冇女人？唔系一个两个，一百几廿个，你讲嗰啲阿伯八十几岁噶咯，一样有女人。而郭炳湘咁嘅人冇女人，讲你都唔信咯。系啦，但系问题阿妈听到就好受嘅。是吧，他锡个大哥，但是你玩女人咪玩咯，做咩教大间公司搞老豆当嘢呢？咁细佬讲都有句嘅理由啊，是吧，嗱呢啲就係所谓嘅抹黑泼墨，中国人嘅世界一斗争先用人格谋杀你先。最好人格谋杀就係讲男女，是咪讲完男女之后再斗争，嗱应该係咁嘅。喂，但係梁振英呢种人做嘢方法佢使用唔到，你只能有几个唔入流嘅人帮你。讲佢两个做嘢做得唔好啊，工作能力不足啊，青年嗜好唔得啊，同公务员团体啊，邓国威又不和啊，公务员团体发觉憎佢啊，恨之入骨啊，咦？用呢种抹黑方法唔够老毛嘅狠喎，唔够老毛嘅毒啊，系嘛？冇用人格上谋杀佢，同共产党一贯嘅手法，共任何高官落台，唔理老到边个啊。老到呢个周永康咁一样系讲女人，其他啲乜鬼嘢省部级全部有女人，系咪啊？令计划一样有女人，个个有女人，薄熙来有女人，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冇力啊，你使唔喐目前嘅所谓嘅成个传统嘅老咗嘅宣传机器，咁究竟中联办嘅态度点咧？系啦。张晓明嘅态度点？理论上嚟讲，你今次落嚟，点解习近平而不上任，乜都唔做，第一时间就要派你落嚟坐咗喺中联办呢？佢就系不满中联办咯。不满中联办乜嘢呢？佢将头嗰两名啊中联办嘅大贼，一个搬咗去广西，一个搬咗去澳门，点解呢？就要你整顿中联办。但系依家作为啊向交代嘅。你有上司，旧上司就是王光亚港澳版，其实两个唔同嘅功能嘅，一个直属国务院，一个地方势力。跟住理论上所有呢啲人都要隶属于港澳小组，咁嗰个揸旗嘅人就系张德江，系啦。究竟个态度点？当中联版要全力支持梁振英，斗臭呢个咁嘅曾德成，斗臭邓国威，大公民会冇权出声嘅、哦。当年大家都支持党中央赵紫阳，系咪啊？六四前 游过行噶喎，大公报曾德成喺湾仔报馆行翻去政府总部噶噃。许家团喂支持过呢个赵紫阳总书记噶噃，但系后来你见到许家团要着草，但系曾德成可以留低。但系文汇报个李子仲社长同呢个金瑶瑶再加佢核下嘅啊几条几名嘅所谓心腹就全部要离开啦，包括程翔、邓敏仪系嘛、刘瑞兆呢班就要离开啦。咁即係话其实你见仲未见到中联办发力，中联办似乎仲未要求啊文大商仲有其他嘅佢哋嘅左派阵营全面嚟攻击呢个邓国威同曾德成拥护下以呢个梁振英为首嘅特区政府施政，係咪要佢哋好兴呢种方法㗎嘛。咁即係话其实周浩鼎呢啲聪明仔呢偷咗步跟车贴咗。民建联嘅李慧琼一直都沉默。工联会嗰班一直都沉默。直至到今朝出声，经过佢师傅连续几日发炮之后，佢要承接住呢个曾玉成继续发言嘅方式。而周浩鼎作为副主席嗱，见到呢啲咁嘅政党就知啦。係咪嗰边啱讲完啊，呢、这个梁振英性格有问题制造矛盾。啊，嗰边就支持喎，周浩鼎就支持呢个梁振英。但周浩鼎就系唔属于乜嘢力量级人物嚟嘅。即系呢个啊香港左派嚟讲成个小丑一个嚟啫。不过口舌辩级，佢以为同你前兜出席下城市论坛见得上台面嘅人好过钟树根、蒋丽云呢类咁嘅级数。系咪又好过其他啲老油条式嘅左派。模棱两可，讲嘢咿咿哦哦，啊留有余地，啊问你问谭耀宗，啊曾玉成讲过系蠢人，啊禁止唔到做蠢事，边个系蠢人啊？啊我咪就系蠢人咯，嗰啲咧诈诈地地插科打诨，瞒得一日得一日，过得一关得一关，啊呢就谭耀宗方式生存之道，唔系点支持一时四人帮，一时邓小平，啊到跟住呢个薄熙来嚟香港唱红歌，喂啲人涌晒上去唱红歌，你知唔知啊？唱完红歌都未。都未唞完气咋，嗰边话佢落马王立军事件喎，喂鼻哥窿都冇肉啊，佢哋班人知唔知道啊，都唔知道有冇牵连。但係香港習慣性地有好多呢种所谓嘅醒目仔，係咪上上海咪搵呢个陈良宇囉，韩正囉，喂出事啊转个圈咪跟呢、這个啊薄熙来去重庆囉，开发重庆囉。喂薄熙来都出事呀，一个身就急急忙忙去成都囉，仲有周永康嘅系统喺度照住。周永康都落马咪即刻飞返落嚟香港囉。喂好多呢啲觉得自己走位快转身快，但係猎犬终须山上丧，将军难免阵中亡，系咪冲得红灯多一定死于十字路口。咁呢个问题成个左派恐惧就喺呢度。而北京两个司令部，大家唔好以为习近平大权在握，我一再咁讲，如果习特权大权在握，就唔会俾香港呢种咁嘅两个司令部导致到两种啊传统左派同新左派之争，令到呢个民建联本身都主席同副主席都有两个口径。咁当然民建联好多副主席嘅，奇奇咧咧，求求其其嗰啲就好多嘅。问题就系话你揾唔到真正嘅人物入去，咁自然奇奇嚟嚟，求求其其嗱，系啦，政治就系咁样啦。你唔好以为话喂，我亲共有着数，依家直情你揾翻嘅喂，嗰啲真正喺香港咁多年以嚟斗争过嘅六七年系嘛，示过威放过炸弹嘅，咁多年嚟喺个殖民地之下打压过嘅。有一大班人，有个传承喺度，有佢哋自己嘅信念同价值，所谓嘅真心交，有一班真心交喺度。喂，就唔系你揾一班新嘅，系咪啊？梁振英用钱请班骑骑咧咧怪怪上上，我叫李思嫣。喂，李思嫣唔可能系等于曾德成嘅。喂，我哋搞清楚先吓。但系你话喂，以特事特办系咪？嗰啲勾咗噶啦，依家我哋揾一班新嘅钟树根。钟树根唔可能系曾玉成嚟噶噃，佢真系书到用时钟树根噶噃， 係咪啊？大聲冇準蔣麗雲嘅喎，咁你唔好揾佢嚟做呢啲，佢哋唔係實幹式嘅人物。喂，阿閒姐喺觀塘真係一步一腳印咁幫女工登記爭取權利嘅，呢班老左派有佢自己本身嘅啊條件嘅，但係用錢買咗班甩皮甩骨嘅騎呢怪入嚟，就等取代班呢個啊傳統左派，用半生時間唔係派錢，喂。俾啲維穩費，搞下黑社會，揾啲咁嘅甩皮甩骨嘅人翻嚟，擾亂下呢個城市論壇。啊，見到郭博博下上鏡，再跟住就攞邀功職。喂，唔係呢啲臨時工嚟嘅喎，嗰班人真係有理念。你可以話曾氏兄弟真係真心交，對共產黨盲目嘅擁護同信任，但係花咗一生咧都。都花咗一生，所以你话作为传统左派人士，你仲信呢套？你自己心唔心寒呢？你有几红砖并重得过曾氏兄弟、曾玉成、曾德成？你追踪下佢过去五十年嚟嘅所做一切言行一切。如果你话政改今次嘅失误要归咎嘅话，当然最大责任系乜嘢？最大责任系个祸心。个祸心喺边度？个祸心就系当时旧年刘云山嘅白皮书，张德江嘅八三一框架，再引申出嚟嘅违反基本法、违宪违法嘅假普选筛选方案，呢、这个就系寻根究底嘅根源。香港人突然间俾一个咁横蛮。毫无政治技巧，只是盲目執行极左路线的梁振英，但是在这种斗争处境里面，他又看到了他有生存空间，因为张德江都要利用人啊，江泽民系派要利用人在香港搞成乱局，以牵制这个啊习近平下面黄岐山那个所谓的千里追魂，个个都唔干净，系啦，但系佢掌握嘅有港澳小组，有人大，有宣传机器。习近平嗰边掌握嘅有中纪委，同埋仍然坐在国务院总理呢个位里边嘅李克强。李克强有咩三长两短，身体唔好，传过噶啦，你知唔知噶？传过李克强话身体唔好辞任噶，咁呢个常任副总理有机会。就俾張高麗做噶咯噃。如果喺咁嘅情況之下，你當然睇要睇習近平嘅政治鬥爭技巧，因為習近平深沉，佢似乎靜觀其變。對香港政策，你見到兩條路線，一條路線係希望跟翻基本法，係希望跟翻盡量放寬對香港，作為香港啊幫助呢、這個。習近平認為的中國夢實現的一個手段，最近的金融風暴你見到一個大事實，事實是什麼？事實就是中國大陸是靠近香港，根本你未成熟到去做一個金融、股票、外匯和世界接軌。如果你認為上海的股市、深圳的股市已经取代香港股市，因为你说过每日成交额大过你香港好多嘛。咁香大陆的国企使鬼嚟香港集资咩？系咪？如果嚟香港集资仲要俾你证监会叽叽嘎嘎阿芝阿叔，喂喺国内打个电话搞掂啦。系咪电话响起一个电话搞掂咗就唔使证监会啦。点解香港可以咁安心，世界就因为有个好健全嘅制度，健全到点啊？健全到佢哋放心。上海嘅股市就系唔放心，外汇就系唔放心。你唔放心啲乜嘢？外国人唔放心，你亦唔放心外国人，恶意沽空嘅，系咪啊？个人民币都未开门，你觉得已经唔妥啊？而家大陆啲人对中国几冇信心？之前就搶美金現金，依家搶金條，點解啊？我唔信人民幣，人民不信人民幣，人民幣嘅定義就係人民不信的貨幣。你記住以後查嗱字典咁查啊，咩叫人民幣啊？人民不信的貨幣，統稱人民幣。我要攞實物， 美金佢哋就信啦。所以人民真正相信的货币括住叫做美钞，系咪啊？实物金条，嗱呢啲就系实现时嘅国情。国民教育就应该教呢啲。但系点解人民唔信自己发行嘅货币啊？因为我唔觉得我哋嘅政府强大咯。美金去到边度都兑换到相应嗰个价值的货品。我揸住人民币几时变成废纸都系唔知道。喺咁嘅情况之下，有钱佬都走，官员都走，中央干部都走。喂，我扭住人民币喺屋企，你当我傻仔嚟噶？人民币留俾周永康嘅地下铺满晒嗰啲嚟嘅啫，其实系你知唔知啊？唔系我哋喺度用嘅。用敦秤嗰啲就是人民币。嗱咁嘅情况之下，所以我哋见到你话你唔鍾意政治，政治找緊你麻烦。係咪你要做土共，你早知道自己啊冇独立意志，冇人格思考，但都要排队㗎。你排边行队？你喺民建联你一跟呢个李慧琼路线定跟周浩鼎路线？係咪定係你淨跟上一任嘅主席谭耀宗咁模棱两可，哦，我咪蠢人咯，我最蠢噶啦，嗰啲你想点啊？诈癫扮傻，浑浑噩噩过一世，定系你自己政治投机，睇下会唔会单注独中？张振远咁一注中咗梁振英，中咗嗰注原来累死佢啊！中咗单注独中梁振英嘅政治投机，令到你个胆更大更放心，以为商交所真系得啊！终于导致依家点啊？破产咯。是不是判了入獄现在上诉期间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那注中得太大。所以变吉凶者全扶持。什么叫吉，什么叫凶，是不是吉凶这样东西就阴阳。阴阳这样东西就孔子所讲的了。阴阳不测之谓神。阴阳啊没办法推测的，很神妙莫测的，事后你先知道的。股灾原来是祝福，因为入市良机。2003年沙士原来是告诉你这个是给你翻身大好机会。问题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你根据大家一起卖楼卖股票，到人家股票起30,000尺你就再跟住又去追楼。啊没办法。因为我们好像曾玉成说斋，蠢人没办法制止他做蠢事。好了，休息一阵间回来下半部分的王伟民一家之言。伟民，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王伟民一家之言。 买棺材知唔知订啊？ 买棺材不如买骨灰庵。你睇咗陈晓蕾嘅《死在香港》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门小蕾》未啊？ 香港人，你睇咗《英树蕾》未啊？ 正所谓名不该传，我哋唔会喺度坐以待毙嘅，我哋继续发声，电光独龙尊， 反共救地球，贱命一条，你同我斗，刘西良。千祈唔好走数喎、 啊，周博贤，你记得铺头啊？探长，你记住准时到啊！如果唔系，夺你狗命啊！ 月饼捞数， 笑先得噶。 我系独男， 我系独女。 逢星期五晚六点至八点， 港文好书奇书漫画书， 同你百尽交事时事无聊事， 独男独女。 不管你是星什么，你是何星座， 喂，做咩系唔管噶？ 三不管系一个冇边界、冇限制、自由自中意噏乜就噏乜。 文化、电影、旅游、建筑、书本，乜都噏得。 星期六四至六，三不管，我刘世良， 我邝荣轩， 城寨见。 王伟文一家之言下半部分，嗱，我哋成日讲，依家香港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系咩意思？咩叫礼？咩叫乐咧？礼崩乐坏就话我哋嘅传统冇咗，我哋本来而家深信有套价值冇咗，呢套比如话我哋不自然地受文明洗礼孕育咧，你唔会喺个地铁度撩鼻屎嘅，你唔会。同位女士争入 lift 嘅，嗱呢啲都系我哋系唔系法律，系一种礼，系一种持之已久，大家深信嘅规矩行事。呢、这个规矩就系一套文化核心价值，就系、是、香港人嘅价值。女仔坐埋嚟嘅时候，佢就会两只脚拍好，唔会动呢只脚喺个火车度。嗱，呢啲系好少嘅礼崩，最大嘅礼崩唔系呢啲，好似头先我所讲嘅公务员嘅升迁。有个条件嘅，按部就班，一级一级咁去，系嘛？我哋嗰阵时笑林瑞麟、林 D 九， 系咁跳上去，因为 D8 最高级噶啦，你再升冇得升噶咯，咪 D9 咯，只能够嗱咁样升，咁样讲噶嘛。你做首长级公务员咪 D1 咯 ，D2、D3、D4、D5 咯，跟住 D6 处长级，咁去到处长级，你跟住点咧？咪升 D7 咯 ，D8 D 到第一级之后，你再晋升。咁就更上層樓。以前個個問責官員都係用呢條路上去，尤其是管公務員添。嗱，有啲公你仲可以因為佢某樣特長，你可以破格跳升。但係公務員冇。嗱，除咗公務員，公務員我唔關心啦，班人已經咁高人工咯，冇理佢啦，係咪？但各位都唔熟悉一般民眾，坦白嚟講，我之前又做核數署，都係啲唔得人鍾意嘅職位嚟嘅，係咪？邊個人鍾意俾人核佢條數啊？同埋呢啲核數啊，你知？核數某個角度嚟講就係政治打手嚟㗎喇。因為你盤數一定係唔妥嘅。你知道核數處長即係依家叫審計處97前嘅核數處處長啊。英國人留低兩把尚方寶劍俾佢嘅啊港督。因為佢一個派過嚟啊千里迢迢點樣去保障港督不受當地勢力所挑戰呢，咁佢哋英國人設計出到制度台面上面呢就嗰個叫做核數處。彩底下面嗰個呢就叫做 ICAC， 因為喺佢哋嘅認識嚟講呢，呢個世界任何人都有兩盤數，一盤台面一盤台底，通過得台面盤數你總有個台底盤數，當任何人要挑戰呢個港督嘅啊所謂權威嘅時候，我就用呢兩盤數去核你，所謂核你呢兩盤數，就係、是、核你嘅啊，就係、是、台面能夠見得光嘅數，同埋台底見得光嘅數。嗱，本來傳統係咁樣嘅，漸漸但係問題係，將英國人對於件事有權，佢會不用嘅，唔會普通咁使用呢個權，因為呢個係特別權力，萬不得已先要使用。當你受到咗危害，即係你受到咗啊影響嘅時候，你先攞嚟做救命之用。但系梁振英好懂得利用呢啲问题，所以佢用咗呢两盘数作为佢嘅手段。咁所以你话邓国威之前有冇啊成为梁振英呢个其中一个武器呢？而中间有冇结怨呢？我哋无从得知。但系梁振英就系好中意利用呢种方法，礼崩乐坏唔系同你冇关嘅。你话我唔关心啊邓国威。我更唔关心曾德成啦，呢咁嘅老左派左仔抵佢死系咪啊？鬼叫你一生啊，认贼作父，呢个抵你死噶，唔识得可怜。好多人同我讲，哇，呢个成咩买定花生担定凳仔，几好睇啊，系咪啊？传统左派同梁振英系统大战，谂起都笑醒啊！佢哋话半夜瞓啦，校正谂起呢个处境，觉得好好笑，已经笑醒咗出嚟。但系问题。你唔好睇少，淨係呢種禮崩樂壞。如果一個咁有啊，即係話呢個人嘅個心係咁曳嘅問題啊，佢自己本身呢個居心叵測嘅人，用呢種方式而坐喺一個香港政府最高位置，而又唔介意用呢啲咁嘅方法行事，而市民又冇喝止，或者其他人。覺得呢啲都唔關自己事，唔關自己事，好多嘢其實係關緊你事嘅。當梁振英話注視民生嘅時候，民生即刻出事嘅。佢叫喚災難，災難即刻來臨，所以佢話政改之後係嘛，著眼民生，民生咪即刻有呢個含鉛毒水咯。再跟住你見到最近我哋嘅學校。我唔知你學校當唔當你民生，或者作為一個普通香港人，你係咪唔介意學校出問題？高嘅有香港大學，低嘅有小學嘅基真書院，中華基督教會核下嘅基真小學，兩個問題，兩單新聞，呢幾日有冇令你思考呢？嗱，本來港大一直。就是已經安排了他們的教育學院院長陳文敏教授升為副校長，但是問題升副校長的陳文敏突然間梁振英阻撓這個升職行動，因為他不滿意他啊在雨傘運動期間 一直同呢个特区政府对着干，而鼓动成个占领中环嘅三子之一啊，又系佢哋法律学院嘅教授，而法律学院亦好多同学啊，亦系参与紧，甚至喺言论上、行动上边都参与紧，同呢个啊梁振英对着干，因此佢就要用自己嘅权力阻挠成个呢个陈文敏院长升任副校长嘅呢一个已经安排咗经年嘅行为，成个问题系一个好严谨嘅程序嚟嘅，先由提名委员会系咪经过全球筛选，用佢哋嘅理由提名咗个名掟俾校务委员会，嗱逐个咁去，所以引起成个香港大学人嘅非常哗然。其中前任副校长程介明，程介明是程介南的哥哥，其实相对来讲比较保守的学者。现在我们成日都说之前教改啊，李国章的教改落台的教改呢，其实就是他的精血作品。当时的教改三人组就是他出主意啊，戴希立校长执笔，梁锦松做推广，在九七前已经开始谂住打教育官僚同打呢、这个啊所谓行业嘅腐化，因为梁锦松用商界领袖嘅角色话请唔到人，香港教育出嚟嘅都系高分低能，系嘛，冇办法请人，导致到要改革，老师要考呢个语文史，嗱、啊，种种都系程介明一个属于比较保守嘅一个啊学者，亦系港大嘅副校长。佢都前日講得好清楚，如果香港認為從此大學嘅校長、副校長聘任係要呢、這個啊政治審查，你咪光明磊落、光明正大咁講出嚟咯。你而家就唔係，就用藉口嗱，呢、這個就好曳嘅示範嚟嘅。作為香港第一學府嘅香港大學，你就話呢件事要等埋呢個啊常務副校長上任先至啊決定呢個副校長嘅聘書，成件事都唔按過去百幾年嘅港大規矩。跟住校長馬飛森極力反對，係嘛？大力地認為唔得，一定要啊，即係嗱呢個係佢嘅權力。佢需要咁嘅职位，有咁嘅人帮佢做嘢。呢家你就话另一个职位嘅人未到，未请到，所以不如连呢个职位都唔好抢任住。咁你咪即係活生生地将呢个港大校长马飞森嘅权力架空咗囉。即係佢想请嘅人都唔可以。因为呢个系佢嘅权力嚟嘅。而根本根据陈文敏院长所讲，本来三月中就应该上任㗎喇。但依家拖到已经系七月底喇。尚且仲要拖落去。咁究竟你想点呢，其实。拖下拖下。跟住今日刘俊涛喺明报就爆料。话其中佢搵过一个吓好有身份地位嘅中间人同陈文敏接洽。就话俾佢听，如果毁掉呢个港大啊聘任嘅程序呢，实际事关重大，但是好明显政府唔欢迎你啦。喺咁嘅情况之下，你可唔可以校务委员会聘用你之后你立即辞职呢？陈文敏本来亦意兴阑珊，你打个工你都知道，本来已经请好讲好咗啦，到呢家因为有个外来势力一而再再而三阻挠呢件事，导致到你呢就无法理任，你意兴阑珊。但你咪意兴阑珊还意兴阑珊，如果你配合呢个梁振英咁做，你个港大俾个聘书我都会辞职嘅，因此你就唔使啊礼崩乐坏地拖延我个聘任，我自动就会识趣离开，咁咪真係协助你哋合谋造假。所以陈文敏一口拒绝咗，陈文敏拒绝，但是依家梁振英又用佢政治能力同可能性，配合梁志雄呢位啊亲梁振英人士，咁就开始就做游说工作。 因此呢本来应该正常嘅任命你就破坏咗。呢、這个破坏你唔好睇小系纯粹陈文敏院长嘅一份工。实际嘅破坏嘅成个港大嘅规矩啦，因为我所讲嘅礼又嚟啦。梁振英上任以嚟就不断地破坏呢种持之有年，唔系十年八年，系经过八年以上大家所默认持之有效，大家互相尊重嘅一个规矩。你用呢种方式希望做到嘅系寒蝉效应，因为你开始整得港大呢种最百年老店，其他八间院校就会喐手㗎喇。人始终要系生活，佢当直接影响你份工嘅时候呢，你就开始有迟疑。一个迟疑，两个迟疑，三个迟疑，成个学术自由就受到伤害啦。你要知道历史上面任何嘅啊社会运动嘅先行者都喺大学里面师生推行嘅。无论向中国嘅五四运动、外国嘅运动、目前嘅所有嘅示威、争取公义嘅示威。点解呢？因为学大学系争取真理嘅地方。大学系蒙。蒙管啊，用中国古代叫做蒙。蒙系乜嘢啊？喺易经嚟讲系第三卦。第四卦。第四卦山水蒙。啊，乾坤屯蒙虽重师。蒙系乜嘢啊？蒙以养正，圣公也。嗱，依家孔子讲嘅蒙教育系乜嘢嚟噶？孔子话：哦，教育咪就系培养一个人嘅完整人格嘅地方咯。圣公也，佢话系圣人嘅工业嚟嘅。点解啊？因为人系最大嘅资产，一个地方系睇人嘅啫，系咪啊？唔系睇外汇储备嘅，唔系睇军力嘅，唔系睇佢几狠嘅法例嘅。你睇下北韩，你睇下大陆，你睇下古巴，你睇下呢啲地方，阿尔巴尼亚系咪啊？柬埔寨，你睇下缅甸，喂，一个地方嘅文明嘅高低就睇人，由人嚟组成嘅。人呢种质素高低就牵涉佢嘅人格是否完整。人格点样完整就喺大陆里边完整发展人格，唔系纯粹知识嘅传递。好多人都话有 Google， 依家书都唔使读啦。你俾时间我查一查 Google 一下搞掂啦，系嘛？有咗计数机之后，乘数表我都唔会背噶啦。其实八七五十六，你冇同我讲呢咁嘅嘢啊，大佬！你俾时间我咁机有计数机，我走标有计数机，我度度都计到数啊，系嘛？仲边有咁笨噶？同你慢慢乘啊，十二乘十二一四四，十三乘十三一六九，呢啲傻傻地嘅，系嘛？十四乘十四一九六喎，系嘛？二廿五乘廿五六二五喎，一七六零乘一七六零几多啊？三零九七六零零喎。我以前我哋要背啲嘢嘅喎，傻傻地嘅真系。咁啲计数机有晒咧，你背啲做咩啊？你傻傻地噶，系嘛？你问我永嘉之乱仲要背？永嘉之乱公元三一一，傻仔嚟嘅你。查 Google 啦，梗系跟住落嚟发展到呢个淝水之战公元三八三咯 ，Google 有晒。唔使读书啦，咁样就唔系读书唔系纯粹知识嘅传递，读书系乜嘢？读书系一个人格嘅培养，辨别是非嗰个天性，有所为有所不为。嗱，呢个就系读书啦，志向要高，行事要踏实，系嘛？天高远，系嘛？地薄厚，天高明。嗱，就系咁样形成咗一套教育体系出嚟，而学生。点解系大学除咗老师，仲有一班师生去支持社会嘅改革，对真理嘅追求，对公义里面嘅执着呢？因为学生系最有梦想嘅。离开学校之后，书生意气系咪仍然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喂，老毛都咁讲啊！书生意气系要学生嘅，要细个先有嘅。出到嚟之后，种种嘅责任。柴米油盐嘅折磨，系嘛？公司人士嘅复杂，对晋升子女嘅教育嗰种困扰，喂，开始慢慢嚟，世俗咗，跟住考虑嘅问题多咗，学生可以亡命地，系咪面对催泪弹？作为一个家庭嘅经济支柱，一个四十几岁嘅人就唔可能噶咯，佢要谂噶咯，系咪应该咁呢？啊，怕唔怕呢？两个仔女仲系读紧国际学校，个学费又几多钱呢？ 鋼琴裏面第六級啦，係咪因為咁？如果冇一份工又點？嗱，用呢個恐嚇，八間大學整縮，就令到師生、學生仍然都熱血，但老師會因為份工而開始要研究，我會唔會步向呢個陳文敏嘅後塵呢？整縮大學，阻礙盡升遷，就係要警告你唔同梁振英合作，你个后果就係工作里面有问题，升迁有问题，甚至教职都不保。喂，呢啲讲緊嘅已经係终身教职嘅人啦，係咪有安全感嘅人。仲有啲冇安全感攞住个合约，或者喺大学里面巡巡回回，掹车边掹緊掹緊就跌落嚟啊，与未跌之间。你仲夠膽咁多声音啦，呢种方式係一种恐吓恐惧嚟嘅。呢、這个就同李莫愁啊杀人前啊喺你门口印个血掌印一样啊，知唔知啊？背脊插住个陈忽，手执一个血手，慷慨高歌，问世间情是何物？佢要你恐惧啊！其实系喺咁嘅情况之下，喂，港大系咁出咗问题啦，喂，小学仲不堪，小学系死恩庭。你做个记者睇个新闻，如果你每日跟新闻跟得贴啲嘅。你见过死恩庭嘅法官咁愤怒嘅未啊？正大骂呢、這个啊中华基督教会呢班魔鬼牧羊人带领嘅魔鬼小学系点样嘅？试图用大话自圆其说去解释佢哋做过嘅事。嗱，呢个就系死恩庭法官对基恩校长师老师所讲嘅说话，系做人嘅根本出咗问题。对学生嘅生死冷漠，最紧系关心自己唔好咩镬。你睇佢哋嘅法庭上证供系乜嘢嚟嘅？你互相盘问之后，你见到好可怕嘅说话，唔好打999啊，因为记者会勾线。喂，你就教小学咋嘛？你哋有咩咁惊记者会勾你条线？记者就咁勾你呢个基真小学嘅线呢？吓、啊，你哋制毒噶？吓、啊，你哋逼良为娼啊？你哋有咩犯罪罪恶要担心记者勾你条线呢？你只不过间小学嚟啫。嗱，喺咁嘅情况之下，仲有大家要记住法庭嘅种类。咩叫死恩庭啊？死恩庭唔系一般我哋知道嘅法庭。死恩庭系纯粹对一名死者死亡有可疑，系进行死因研究，揾出一个致死原因，还死者一个公道答案嘅法庭，冇惩处能力。冇惩处能力嘅法庭，纯粹想揾对呢位小妹妹点解会失救而死，想攞咗一个答案出嚟啫。但系呢班咁样嘅老师、咁样嘅校长，竟然喂佢习惯咗愚弄家长、愚弄学生。喂，如果你嘅子女喺基真小学读紧书，你仲唔逃亡？喂，佢咁样行事，佢咁样将你嘅儿女嘅命教飞。依家唔系要你承担一个刑事责任判你死刑。如果一个法庭你咁样回答，基本上罪名成立都判误杀罪啦。呢班人孭住个基督教名义办一个小学，关咗地吓、啊、绝对权威，教关咗地互相地吓、啊、遮掩，互相卸镬，关咗地唔当学生为主。自己高高大大，因为一个班房里面你绝对权威，对住班小学生，你啲校长老师绝对权威，喺呢啲绝对权威之下，你惯咗系啊讲大话、谎言、瞒骗、自圆其说，去讲出你自己嗰种考虑。简单啲讲，跌咗落嚟第一时间就话唔想搞大佢，求其揾圣约翰算数。咁啊，小朋友死定唔死？喂，咁少恻隐之心你都冇？你连揸车见到马路撞住一个流浪猫狗啊，正常人都有恻隐之心。孟子话：依个心唔系读书读翻嚟噶，系与生俱来噶。呢、这个叫仁义之心啊！见孺子下井，自然地有恻隐之心。你唔系先问下佢老豆系边个，佢老母系边个，有冇着数攞，系咪心 body 名人诸如此类，定系个大贼嘅仔、黑社会个仔？唔系，只一个孺子，一个小朋友跌咗落井，你又已经有恻隐之心。呢、这个就基本人嘅本能反应。作为一间学校嘅校长同老师，你尚且咁样对待你嘅学生，对待社会其他人士点？如果你话呢啲都只不过政治问题啫，个别问题，喂。香港出咗问题啦，由香港大学 想聘任一位副校长，按足佢嘅程序轮选，按足佢个提名委员会，再去到校务委员会，都出现问题。到了一个小学，一个小孩子跌咗落楼，满面鲜血，瘫咗喺地下里边，你竟然唔打999？呢个下意识你，因为大家就觉得唔好咩镬。如果冇人认嘅话，将当垃圾掉咗个垃圾池，然之后就攞去过过啊！有人收垃圾就去咗啲将军澳堆填区。你打算咁噶？你系咪打算咁咧？其实嗱，所以我觉得香港礼崩乐坏，唔系你中唔中意政治，唔系你系咪乜嘢逢乜都反，唔系因为你系想支持梁振英，系咪我哋搞好佢咯？慢慢嚟，香港人士得的，咪讲埋啲无谓嘢。你愚蠢啊！蠢人一定会做蠢事啊！曾用成话噶啦，禁止唔到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你见到你话唔影响你，你有冇儿女啊？有冇儿女读紧学校啊？你几个月就已经开始排队攞幼稚园嗰啲日常券做乜嘢啊？你不外乎都系想佢有个正正常常嘅教育途径，系嘛？或者愚蠢地希望佢唔好啊，迟过别人，要赢在起跑线咁解啫嘛。不过呢个愚蠢噶。但天下父母爱子女之心，任何父母见到呢单新闻你唔愤怒，点解法官咁愤怒呢？法官从来死恩庭啲法官唔会愤怒嘅，其实因为佢哋揾个真相出嚟，冇人要负责，大家都系程序上边一个文明程序咁解嘅啫。呢单嘢要掟翻俾律政司嗰边，睇有冇刑事成分。如果有刑事成分，你就揾刑事成分出个人出嚟，要负翻责任，还死者个公道。呢、这个就叫文明，一个就叫礼。禮制上所講嘅，我哋擁護嘅核心價值。好啦，時間差唔多，我哋而家實陣間翻嚟做一部分一家之言。我是王伟文， 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两点到四点，王伟文一家之言。大家好，呢个系最后一部分嘅，今日最后一部分嘅王伟文一家之言。我谂生活喺香港，大家都觉得好困顿。香港本身困顿，香港目前亦好困顿。困顿于在于成个政治背景，我哋同国内扣得太死，扣得太实。而北京佢哋嘅中共政治系从来都两派斗争。两派斗争之中又互有输赢，而输赢之中，而我哋当我哋扣得咁实嘅时候，其实我哋就好危险。唔好信着董建华嘅大话，佢话祖国好就香港好，从来都唔系，历史上唔系，历史上香港每次发展都因为当时背后嘅祖国唔好啊，由佢割让俾香港都系因为系南京条约鸦片战争输咗。到跟住嘅历史，你自己搜翻下，查一查 Google， 你大概会见到流传落嚟嘅，都因为中国唔好，我哋就起飞啦。中国好，香港就会有问题；中国唔好，而我哋因为咁而得益。但得益嘅原因系因为我哋入去一个距离，我哋唔同佢一个法制，我哋个边界里边好清晰嘅边界，出入口有个规矩喺度，有英国人。将一套制度建立咗，有别于中国嘅价值。跟住香港系一个好奇怪的地方，殖民地而得到中华文化嘅承传，一代一代交棒咁嚟。四九年之后，罗湖河以北一片赤化，冇人再讲中国文化。今日中国嘅青年，佢所谓嘅历史，佢识三十年历史嘅啫。佢根本唔知你喺讲乜，咩永嘉之乱啫，咩淝水之战啫，唔知你噏乜。佢哋讲嚟讲去就係革命战争嗰三场战役嘅咋，即係1945年到49年嗰几场战役。佢哋唔会了解再长远一啲，最多就知道埋中国共产党1921年就喺上海成立。所以一个冇历史冇文化承传嘅地方，而偏偏呢个英国殖民地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到空间同尊重，有一班流亡海外嘅学者以秉承地为往圣继绝学嘅责任，将呢套学问流传落嚟。但系今日到梁振英执掌咗呢个特首之后，情况更为恶劣。佢好急于将呢一套系历史偶然，系基于一个历史耻辱而成为一个啊！政治奇蹟嘅地方嘅所有过去磨灭佢，尽快同中国接轨，唔单止系喺实质地理上面接轨，要喺价值观、行事方法、礼崩乐坏嘅方式，同埋以斗争为方式，将中国纳入成为咗一个其中嘅啊直辖市，好困。易经有所谓四大难卦。每个人都会经历过，经历机构会经历，人会经历。第一个是团卦，水雷团，万事起头难。团又是团积的团，亦是樽尖的樽，所以有人读樽卦，有人读团卦，看你的重点摆在团积定是樽尖那里。好啦，团卦之后万事起头难。再跟住嘅系仲苦，苦系乜嘢啊？系杂陷卦，两个陷，陷为险，即系险中有险，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再跟住嘅系咩啊？系剪水山剪剪卦，剪卦系乜嘢嚟噶？山穷水尽，冇路行嘅前面，好多人都经历过呢个处境。先系由万事起头难，再跟住就系话做一巴又一巴，福无从至，祸不单行。失业碰到家人有病，系咪啊？通常都系咁，负资产跟住工都冇埋，买楼要储钱嚟买嘅，借200万嚟买一层楼，佢讲出嚟都好似有少少逻辑都听唔明嘅。 你經歷過香港1997-98年就明，一般人就唔會明。好啦，經歷過負資產之後，啊，經歷過集冚掛之後，就到剪水山剪，剪係乜嘢啊？山窮水盡，前面冇路，冇路之後仲未完，係個困掛。困係點樣啊？澤水困，個澤喺上面啲水喺下面流走曬，變咗個盆地。你喺中間，叫天不應，叫地不聞。呢、這個時候有言不信。易经话俾我听，世间有四大难卦，呢四个处境，卦就系处境，人一定要经历过咁嘅处境。喺困卦里边有支爻嘅爻辞，就系六三爻，困于石，居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空。呢、這个困卦嘅意思就咁解就解咩呢？佢话情况好恶劣啊，困于石，喂，前面一个石挡住条路。居于蒺藜，喂，后面挨住嘅全部都系啲荆棘有刺嘅地方，挨都挨唔到。呢、這个时候点啊？翻屋企咯，最多翻屋企。喂，老婆都唔见埋嘅，空啊，系咪啊？点解空？孔子嘅引申系点讲？孔子引申就系话：非所困而困然，名必辱；非所居而居然，身必危。既欲且危，死其将至，妻其可得见也？孔子认为人一定有困嘅，人生不可能冇困嘅，亦唔可能冇惧。咩叫惧啊？惧就系依靠，你一定要依靠。你工作系依靠个机构，系嘛？你喺社会依靠某啲组织，屋企系所依靠，人一定有啲依靠。困系冇办法避免嘅，因为困卦之前嗰个卦系咩卦？系升卦。升卦之前嗰个卦系咩卦？系水卦。当你汇聚咗知识，汇聚咗经验，汇聚咗金钱，汇聚咗人才人力，就会升㗎喇。升呀、啊、升呀、啊、升呀、啊、升到边度停呀、啊、升到唔你 afford 唔到嘅地方咪停囉。呢个咪困囉。困卦就係咁嚟㗎，係你升出嚟嘅，升嘅边度嚟㗎，係水出嚟嘅。你汇聚晒所有力量之后就会升，升到一个你 afford 唔到嘅地方，你冇办法支援嘅地方，嗰、那个就叫困。呢、這个喺外国嚟讲叫彼得定律。喺官僚架构之下，人人都会升职，升到一个你唔合适或者一个能力应付唔到的岗位，你咪停落嚟咯。呢、這个就叫困。人唔可能唔困，唔喺困于感情，困喺家庭，唔困于家庭，困于公司，唔困于公司，困于处境，困于人际关系，困于好多个问题里面。但系问题，孔子意思就系话：喂，你困，你嘅惧，你嘅依靠。是不是恰当呢？是不是合乎規律呢？合乎自然的規律呢？自然有一套規律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个最简单的規律。你不要看少了規律。这个規律就是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四象。阳尽就阴来，阴尽就阳来，淡淡夸的。我们一年就叫春夏秋冬。一日里面就叫做24小时。就是这样淡淡夸的了。日头去到最光嘅时候，佢咪行落山咯，咪我哋嘅黄昏咯。三点开始就开始收慢波噶啦，秋天到啦。四季叫春夏秋冬，一日嚟讲就叫做日出日落，系咪啊？人嚟讲就叫做少年、中年、晚年同死期。人一个圈嚟嘅啫，其实呢个咪规律咯。我哋出世嘅时候剪脐带，开始喊啦，喊之后就开始我哋嘅肺喐，肺喐带动我哋嘅血管喐啦。我哋由依个起点起点嘅，呢个系一个零嘅起点。咁我哋点啊？我哋咪开始要俾人哋喂字咯，清理大小便咯。呢、这个所谓嘅口腔期、肛门期，学习食嘢啦，学习忍耐大小便啦，跟住咪受教育咯。咁呢个阴尽咪阳来啦，开始慢慢地有个阳消阳开始啦。25年过去咪大学毕业咯，或者攞埋个硕士啊。咪出嚟社会做嘢咯，意气风发系咪啊？朝气勃勃，少年啊，曾经所讲，粪土当年万户侯啊，有理想，追寻公义，系咪？但系经过25年，去到50岁之后，你已经爬到一定嘅地位啦。咁呢个咪少羊之后变老羊啦，两只羊牛喺上边啊。50岁，人生汇水最多嘅能力。汇水最多嘅金钱，汇水最多嘅人脉关系，汇水最多嘅经验，呢、这个时候咪你好似飞龙在天咁咯？咁即系点啊？老羊之后咪阳尽阴来噶啦， 你的身体走下坡，你的判断走下坡，所有嘢走下坡，你已经唔系向上闯嘅时候了，你想追求保留呢啲嘢嘅时候，但系保留唔到嘅，一点一滴咁流走，包括你嘅青春啦，你嘅友情啦，系嘛，你嘅事业啦，你嘅岗位咧，嘅权力啦，你一切一切咁流走，去到75岁，少阴啦，但系少阴唔会就咁完嘅，再会入向下沉嘅。75岁之后开始百病缠身啦，系咪啊？久病床前无孝子啊！到到最后人生嗰几步路，咪同少年出世几步路一样咯。婴儿出世就要人喂饲食物、清理大小便，人生最后嗰几步路咪又系俾人喂饲食物、清理大小便。呢个一个循环，嗱呢个就系自然规律。咁你嘅困、你嘅句系咪根据自然规律地嚟嘅呢？佢就话非所困而困然，名必欲。非所惧而惧然，身必危；既欲且危，其妻妻其可得见也？你喺一个唔应该受困嘅地方受困，你个名声一定受到咗羞辱。你唔应该依靠嘅地方或者依靠嘅人，你去依靠，你一定陷入危险，又羞辱又危险，处喺险境，人都死啦，你仲想翻屋企？点样见得到个妻子？嗱，妻子唔系真系老婆配偶啊！我哋要引申，人喺最危险嘅时候，突然间谂起自己嘅根据地、最熟悉嘅地方、最安全嘅地方。人最安全嘅地方喺边度啊？人最安全地方咪屋企咯。你喺外边受完伤，第一时间谂嘢啊，翻屋企咯。筋疲力尽喺个社会拼搏，系咪啊？伤痕累累，第一个时间点啊？咪翻屋企咯。但系翻到自己根据地。其妻可得见嘢，我老婆见唔到。咩叫老婆啊？一个人嘅人际关系里面最亲嘅系咩人呢？配偶。佢想话俾你听，你最亲嘅人你都冇办法，唔会支持你。即使翻到自己主场，翻到自己根据地，你都众叛亲离。所以妻其可得见嘢，个意思就系话你根本连最亲人都冇。点解啊？因为你自作而不可活。因为你个困局自己造成，因为你嘅所惧啊，你个依靠嘅人、依靠嘅机构、依靠嘅信念出咗问题。香港好多醒目仔觉得自己醒目，系咪啊？你依靠嘅系醒目行事，见高啊拜，见低啊踩，呢个就系依靠个惧就咁解。你惧叫乜嘢信念行事呢？有啲人觉得依家梁振英揸旗就梁振英有着数，喂跟梁振亲梁振英啦。好多人因为亲共有着数。就尽量不断地话突然间爱国爱咩国啫？你爱过咩国？爱国又点解呢？你有冇爱过呢个国家嘅文化历史？有冇爱过呢个国家嘅土地资源呢？有冇爱过呢个国家上面生活苦难嘅人民呢？点爱国？对维权律师嘅不幸啊，你有冇仗义执言？我都唔识佢哋，系啦。爱嘅意思就系咁，唔系同你有关系你先爱。呢班人做咩要维权呢？律师本来就维权嘅，点解无端端中国有叫做维权律师呢？佢哋搞事啫。嗱，有个人都系咁样传啲嘢俾我。你试想想，中国这么多律师，而只有他们被捕，是不是他们本身有问题？哦，咁样嘅啲逻辑。喂，大陆完全啲逻辑已经嚟咗香港啦，大陆人嗰套价值观念出现咗啦。一个女仔被人强奸，第一个你反应你唔系可怜嘅女仔，唔系谴责嘅强奸犯，你第一个问题就问：全街都系女仔，点会净系强奸你啊？系咪呢个呢条女有问题啊？系咪姣斯顿笃啊？你话佢哇咁样谂嘢啊你？但系呢啲人已经普遍喺香港出现，会传到去我个 WhatsApp 度，你知道即系普遍地已经入侵我的圈子。你惊唔惊？你可唔可怕呢？就系话，其实呢个卦个卦词就系话俾你听乜嘢啊？话俾你听，好多问题嘅困系我哋自己造成嘅。我都讲咗，水卦系集中咗力量而令到我哋升迁，升卦令到我哋升到一个唔恰当嘅地方，困系一定有嘅。但系系唔系你自己造成嘅困局呢？你个惧啦，惧嗰时候话你惧于势力，惧于机构，惧于啊一个人士， 但系据于一个信念都系据嚟嘅，非所据而据然，身必危。你嘅信念系乜嘢嚟噶？哦，我虽然有钱大晒噶啦，你得你啊，大佬系嘛？去示威，350蚊入维园球场出嚟，一出嚟去个图书馆即刻走过埋边，净系数人出维园嘅咋？喂，好多人咁同我讲啊！我做运动嘅地方好多阿伯都话佢哋都识嗰啲人，有人叫搵人啊，30人啊，300蚊定500蚊系嘛？仲有包礼物包，有帽带有剩。总之要喺维园球场行出嚟，一行出嚟啲人就全部过晒去东央图书馆嗰边嗰啲大树下边噶啦，因为唔使行噶啦，你中意行唔中意唔使行。喂，咁样，如果你嘅信念系咁样有着数就得嘅话，咁你一定系身必危噶噃。嗱，孔子首先用择三函卦，佢话俾我哋听，同同往来，贫从以思做开始嘅。咁佢意思话，其实咧自然有个变化。是依循一个规律的。初一咪越缺咯，十五咪越圆咯。日出你咪而作咯，日息咯。时机成熟就水到渠成㗎喇。菊花咪秋天开㗎喇。係咪呀？郁金香咪春天嘅花咯。寒梅咪傲雪咯。六月咪荷花咯。人生四季花就係花。如果你係长青植物，你冇花嘅你咪长青咯。咁你话怨恨点解我冇花开，人哋有花开，但系花有荣枯，冬青不改。你嘅骄傲咪在于不畏霜寒雪冷咯。嗱，每个人都有呢种咁嘅自己嘅啊法则。任何时机水到就会渠成啊。跟住孔子咪讲，所有嘅爬虫都系咁嘅屈身嘅道理，系咪啊？你向行向前行先褪一褪，向前行褪一褪，向前行褪一褪，啲毛毛虫就咁行㗎啦，啲蚕虫就咁行㗎啦，啲蚯蚓就咁行㗎啦。你要向前首先要向后。呢个就屈身啦，系咪呀？只要易经嘅智慧你沉潜得越深刻，你就越有广泛嘅应用。精义日晨以自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能够安然自处就系崇德嘅康庄大道。所以佢先讲咗个困卦出嚟。困卦系点？其实所有系掌握喺自己里面，适唔适当，一切成败喺自己。呢、这个困系自己造成，就系、是、孔子所讲呢个问题。但系点突破呢个困难嘅侮辱呢？人人都有困境，所以孔子提出第三支爻辞，佢叫做雷水解解卦。解卦嘅最上嗰支上六嘅爻。嗰支爻辞系咁写嘅，佢话公用射准于高容之上，获之无不利啊！呢支爻系话俾你听，人首先要培养你嘅专长，达到一个效果，叫做动而不括嘅境界。动而不括，括系咩啊？约束、限制。我喐嘅时候冇限制，然后再待时而动。雷水解嗱，公用射准于高容之上，简单用广东话讲就系、是、有个领袖。想将啊佢头顶上面隻准一隻鹰准啊射落嚟，而咁巧佢企喺个高榕上面，咩个高榕一个高台，佢射佢落嚟，获之无不利。孔子就咁引申，佢话弓箭系器具，地位要企得好，一支箭一射落去就一定中。在现实人生来讲，一个人首先你有目标先。有目标有计划有准备，企个位置都好，时机亦对。要达到呢个目标要有工具，做生意讲资本，打天下要有军队，仲要有人有时机有地利，少一个都唔得。所以孔子话，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呢？动而不括，是以出而有获，与成器而动者也。孔子以为一个人必然会有困嘅处境，脱困首先你一定要有自己嘅本事，本事要储翻嚟嘅。有学问有能力就叫藏器于身。如果你以为靠人帮手就可以成就事业，喂，你失败定啦！我初出嚟做嘢，我成日身边嗰啲咁嘅其他啲人都会讲呢啲说话嘅。我哋揾老细啊，揾个老细投资，揾个老细乜？我成日都当时二十几岁，我都唔系好听得顺耳句说话。我点解成为要揾老细呢？点解你唔可以自己做老细呢？你揾人都得嘅啫。 佢哋话：，切，我哋冇水啊嘛，搵个老细投资，我哋搞杂志咯，吓、啊？你搵老细？你想搵人笨系咪？你嘅意思其实想搵，我想搵个人笨啊！有冇个有钱佬俾我搵笨咧？咁有钱佬我点会俾你搵笨呢？无端端投资俾你搵老细，所以佢嘅意思好简单。如果你靠人帮忙，你靠人嚟帮忙，你已经注定咗基本上你必然失败嘅。藏气于身，重点系咩字？系个藏字，深藏不露。有气你可以不用，但不可以无气。第三系机会，机会到嚟，命运未到咁点啊？咪等咯。所以佢用呢个举例就话，功用射准于高容之上。嗱，你望望一个人，一个领袖。企咗喺个高台上面，咁巧隻鹰飞过嚟。嗱，孔子想解释嘅乜嘢呢？就係话隻鹰几时飞嚟，咁冇人知道嘅。冇人知道隻鹰几时飞嚟，咁你点呀？佢飞嚟嘅时候你发觉先摸下个身，又唔记得带弓喎，啊漏咗喺架车度之箭，係咪呀？有弓有箭，原来冇技术，哎呀琴晚唔够瞓，隻眼擘唔大，切，你根本有机会嚟你都掌握唔到。但係点掌握机会呢？做好准备囉。你个身永远有功，你个腰永远有箭，你个人永远有技术，你随时 ready。位置又咁巧喺高容上面，只鹰喺个头顶飞过，一箭将佢射落嚟。嗱，呢个就系所谓嘅藏器于身，待时而动，系咪啊？呢个就系咁解，机会到嚟，你就要一定要动，动而又要不括。咩叫动而不括啊？括系限制。我一喐手就冇限制嘅，点解冇限制啊？我除非唔喐手，不动则已，一动全力以赴，狮子扑肚，所以出而有祸咯。雨成气而动者也，咩叫雨成气而动者也？雨系说话意思，即系强调，强调成气。咩叫成气啊？练好功夫，练好功夫你先喐手，咁咪一手一缩手咪掂咯。嗱，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唔系想起就做嘅。你坐喺度每日，我哋嗰阵时做记者个年代，晚晚放工就系走去打冷，一支啤酒系咪啊？跟住一碟咩啊？掌翼，一边选一边起鞋鞋，等住老细搵老细，有老细就好啦。边会有老细噶呢个世界？你咪就系老细咯，你系自己嘅老细，你唔系等人带协你发达，你要话俾人听，你随时准备喐动，时机一到。你咪可以动而不括，冇限制地全力以赴咯。所以要成就一番事业，唔系谂起就做。你先问下自己先，做生意你有嘅乜嘢？资金咯，我好多资金，你好多资金，你可以请到好多人才嚟帮你做。咁你话我资金又唔多，咁有技术咯，一身功夫，全世界我最好噶啦。人哋投资一资金，我投资技术，合作就成为先日子啊！你知唔知啊？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烂，就系咁。但系问题系，你有咩个人之处呢 ？Steve Jobs 当年成立苹果都俾董事局赶走，但系佢有功夫。当佢冇咗佢唔得，苹果原来冇咗佢之后会要救亡，就快执笠嘅时候，咪重新翻去咯。今次重新翻去就大整旗鼓啦，系咪啊？十年时间就完成佢嘅神话事业，但先有呢个眼界，先有呢个功夫，唔系你冇人有个老细揾你，李嘉诚突然间约见你，我有200亿，你咪投资喺身上面，你做啲咩啊？咁样啊？你当李嘉诚傻噶？抌落街200亿个牌抌啦，大佬，点会无端问你有冇200亿啊？你有啲咩做啦 ，Elvis 咁屌，你嗰、那个一定唔系李嘉诚第一，如果唔系李嘉诚傻咗。第三你都唔好应承佢啊，大佬有200亿俾你，你自己问下自己照照镜，你值唔值得佢投资200亿喺你身上边咧？系嘛？你话好啊好啊，将200亿投资城寨啦咁啊，咪吓死我哋呢班城寨人，突然间多咗200亿咁点算？嗱，所以就系咁，依一个孔子话俾听，人不可能不困，但个次序系先话听，先话俾你听个咸卦嘅，同同往来，蓬从而思先。你为乜嘢想嘢咧？人做乜谂嘢啊？其实。佢自然有规律噶嘛？你睇到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来则暑往，暑往则寒来，四季咁变动，每日咁变动。你想向前行，咪先褪一褪后先咯？呢个系动物教我哋噶嘛？ 跟住你咪知道呢个规律之后，因应嘅规律咪冇问题咯。但系人好多人都唔肯根据呢种礼嚟行事。嗱，呢个规律咪就系礼咯。礼系一个经验累积出嚟嘅地方，一个社会嘅法则，一个人间嘅法则。你唔跟人间法则做事，咪惧咪困咯。困非所困言，惧非所惧言，咁咪身必辱咯，命必危咯。系咪啊？喺咁嘅情况之下，人将死言啊，妻其可得见言？点可以见到你自己翻翻自己嘅主场，都唔会有人支持你，你众叛亲离噶啦。喺咁嘅困局点突破啊？咁孔子又再佢哋支爻辞出嚟，佢话有波雷水解嘅上九爻辞，咪就系上六爻辞，咪咁写咯。公用射尽于高容之上，获之无不利、啊。点解啊？你首先要练好你嘅功夫，时机一到，咩叫时机啊？直准飞嚟咯！呢个时候你有功有战有技术，仲要企个位置好，企一个高容之上，获之无不利。一个人嘅成功系咪有准备？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我哋下星期一再会，拜拜。 我系黄伟文。我一直都支持传媒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今日我单刀赴会嚟到城寨，同大家继续讲时事，说人生。逢星期一2点到4点，黄伟文一家之言。